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响起。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现在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和大家相见了哈。那同时呢，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为各位带来非常好听的音乐。当然了，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很多种的互动办法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各位呢可以来收听一下。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收看的视频的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要是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也可以找到我们，那就是搜索活力982啊，活力982，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今天是周日的晚上啊，这个也是由我们俩来跟大家分享音乐。最近呢可以说这个一件大事呢，就是世界杯来袭啊。这个我们中午呢也会有这个982游戏世界杯的节目，跟各位分享一下世界杯当中的趣事啊。但是我们是以游戏的方式，但是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以另外一种方式，这个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啊，音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世界杯。 没错，因为世界杯期间啊，大家可能关注的点比较专业的球迷会关注一下球，那其他的人可能就要关注， 非关注的球迷也会关注球 啊，对对对，非关注也会关注球。然后，但是你像女生啊，或者是很多就是可能会关注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 对，比如说德国的男模队啊， 对对对，我之前还看到一组他们所有的这个足球队的队员们，然后他们穿上西装，然后在绿茵场上的这些照片，超级酷，超级帅。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 文化方面的一些碰撞，就是一些音乐呀，各个国家不同的音乐人也会做一些自己的创作。 哎，没错啊，这个本届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还有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主题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音乐当中的世界杯，不管是本届的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还是之前的2014年的南非世界杯，还有2010年的巴西世界杯。哎，我这两个是不是说反了？ 14， 有一点忘记了，这个时间过得有点久远。对，反正是不管哪届世界杯啊，这个每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当然都是大家这个万众瞩目的一首音乐之一啊， 主要就是让大家燃起来。 哎，没错啊，这个不管是在进球的时候，还是在最终夺起那个举起那个大力神杯的那一刻起啊，这个歌曲都会伴随着整个世界杯两个月的时光一直陪伴着各位啊。这个之前的反正我觉得世界杯，说到世界杯歌曲，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叫什么 不 这个应该是排名第二那首 Go Go Go Go Go Go， 对 Olé Rich Martin 的，对，瑞奇马丁的那首 Go Go Go， 对不对？ 因为每一届世界杯当中都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音乐人做一些创作，哪怕他没有被选定为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或者是推广曲啊，但是大家的热情依旧不减，所以说呢，每到这个时候在音乐方面也会产出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音乐当中的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嗨起来。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往届每一届世界杯当中这些音乐带给你怎么样的体验和感受。OK， 那闲话少说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个榜单吧，这个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七首世界杯的歌曲，一起来听歌吧， 一起来听，一起来看。This is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So like the cold. Ahora te digo goodbye, muito obrigado, pra ti já não há. Você partiu meu coração, ai meu coração, mas meu amor não tem problema, não, não. E agora vai sobrar então meu quê? pedacito a cada nena, só 刚刚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我们的音乐燃起来呢？ 其实里面的画面感真的是特别强，就是现场啊，还有就是在比赛开赛前和开赛过程当中啊，这些球迷们的这个热情真的是太燃了。因为我刚从那边回来，然后他们你像这个 MV 当中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在就是大家在往里面走入场的时候，然后基本上入场的时候这个场面就已经嗨起来了。尤其是像我印象当中巴西队的球迷会非常的热情， 哇， 对，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走三步跳两步那样， 走三步跳两步， 真的是这样，一般都是就是三五成群，然后朋友一起去看世界杯嘛，然后所以说他们在一起入场啊，一起在往前走的时候，真的是带着小喇叭，然后边吹边唱边加油，然后包含这次的就是主场作战的俄罗斯队，然后他们就是可能会看的球迷会更多一些，因为毕竟在自己国家，然后每次也都是基本上也是在场外就已经嗨起来，会有很多的玩偶啊，然后喇叭呀，还有大家的呐喊声，各种各样的打 call 牌啊，真的是特别热闹。 哎，没错啊，这个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啊，刚刚我们从视频里面，虽然这个视频只给我们简单列出了七首歌曲，从最开始的应该是98年的世界杯，然后一直到今年的2018年的世界杯，20年的时间，会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带有传奇，应该我觉得用传奇色彩来形容这些音乐不为过，就是一旦它放起来，你就会想到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支球队，你不会就是听到，比如说听到李丽宏老师的声音，你就会想到《舌尖上的中国》。 是的， 你放到这个，你比如说 Rich Martin 的那首这个生命之杯，你就会想起世界杯。放到这个 Waka Waka， 你就会想起南非世界杯。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一种符号性的一个存在，而且正是因为这些音乐的感染力哈，所以说让大家记住了每一次世界杯当中的热情以及那个时候的精彩瞬间。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在世界杯当中的音乐啊。刚刚呢我们简单做一个小的梳理啊，这一共有七首歌曲。哎，但基本上都是近两年啊，想忘 了，近几届， 对， 近两三届 世界杯的偏多，入选的偏多啊。之前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就是刚那个 Go Go Rich Martin 的那首《生命之杯》。 对， 其实说到这首歌啊，真的是，是很多人会给他回忆的一刻，也是把这种拉丁美洲音乐带到国内，或者是说带向全 世界舞台的， 对，带向世界舞台的一个风向标。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视频里面七首歌、基本上咱甭管是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啊，它也是主打那种拉美风情的感觉，有没有？ 是的，是的。而且就说实话，刚大佐说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 Go Go Go， 好像我第一次听到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元素也是这首歌，好像之前哪怕它都是比看球还要早，就是对于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确实歌曲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哈。 哎，没错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给各位分享歌曲。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今年世界杯啊，这个也是可口可乐官方的主题曲啊，叫做 Colors，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一起来看。 Hey, what up, boy? Yo, we about to slide to the other side of town to play a little football. You trying to come? I'm gonna be there in like 5 minutes. All right, cool. I'm gonna let the people know you slide. All right. For sure. Look what we've overcome. I'm gonna wave my flag. Count all the reas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Ain't no turning back. Saying,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Saying, oh, we all together singing. Look how far we come now.Ready to people,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 and I wear my colors on my back. We created equal, one race and that's human. Can't Allen。 是很好听的 Colors， 嗯，也是今年2018年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啊。其实每年这个可口可乐呢，作为 FIFA 的合作伙伴之一啊，它都会推出属于自己的主题曲，不仅仅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嗯，没错，而且你看它这次的这个201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就跟这个。这叫什么颜色啊，这样的一个有关，比如说他说要举起你的这个国旗，然后秀出你的什么风采之类的，就是它里面的歌词、哎、然后而且它的 MV 的色彩也非常的绚丽，就是由各国的国旗然后展示出来， 整个这个各个国家的风景名胜展现出来的。 对， 对，真的是非常棒的。 对，其实这个短片啊、嗯、还是挺有讲究的，这个如果刚刚大家有仔细看的话，或者是之前有看过这个Colors 的MV 的话呢，你不难发现啊，这个歌曲当中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这个音乐元素当然是第一位的，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因素，比如说在这个音乐元素里边有这个非洲的土著音乐啊，还有拉丁音乐啊、 嗯、 啊这个吉他和弦等等，这样使 MV 的节奏变得更快一点啊，这个、嗯、还有一些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色彩十分的艳丽啊，然后年轻人这个放肆的舞蹈啊、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场景的变换。 对对， 然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啊，整个 MV 当中也有中国元素的出现。 你知道这次在世界杯当中，因为可能就是在历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它一般在举办国会着重的强调是入围的，就是所以说很多商场啊，在很多地方只要插国旗的地方很少见到中国元素，但是这次确实还是很给力的。 嗯，怎么说， 就是这个今年也没有，但是我说这个推广曲当中能有中国元素就是很少见很给力的。 对，没错，因为在这个视频的1分40秒当中啊，出现了这个中国国旗啊，同时呢，也是体现了整个世界杯的普及性以及高强度的，哎，这话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 其实真的很希望就是咱们国家可以再次的出现，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高的热情，因为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中国球迷嘛，都会去看球，然后我也会问他们这个问题，就是希不希望中国就是中国队能够进入哈，大家还真的是很抱以希望的，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肯定会，包括很多外国人他们也会说，如果一旦中国队怎么样，他们会非常努力的去给予支持。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毕竟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我们只出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还是2002年的时候。对，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应该是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踢的、 哦、 然后当时真的是万人空巷的感觉，那应该是我印象里面第一次有 那种场景出现。 对，是的是的，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因为之前就觉得就是踢球嘛，就是一项运动，但是后来当我这次接近以后，就会发现就是真的像大佐刚说的一样，是万人空巷。然后一旦自己的国家真正就是比如说某一场，哪怕是小组赛，哪怕是什么什么什么比赛，哪怕是其中一场，只要他踢赢了，然后真的全程就全国人全部都在欢庆，就是狂欢的状态。 对，而且 所以就觉得一个小小的足球能凝聚这么大的一个力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对，没错，这个不仅仅能感受到这个，当然月月是切身体会到了啊，因为他去了这个俄罗斯现场去观球，不仅仅能体会到各个国家的球迷之间的那种热情，还有国家队之间的那种激情碰撞，而且最重要的另外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各国的球迷他们会载歌载舞？ 会，我刚开场不也说了吗？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在看这个网络上的很多报道的时候，这个冰岛队的那个鼓掌， 对对对， 这个维京怒吼，这个今年已经不是太热门的话题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桑巴军团、巴西队， 是的， 在晋级之后，好像是对着阿根廷队唱了一首歌，好像是这样的啊。 这个可能，对对，这个应该全部都是真实的，因为现场就是你看，大家在入场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跳起来了，然后在现场更是就是一旦入球，一旦有一个好球，大家可能都会欢呼雀跃。 对，没错， 对，真的那个现场的氛围是就是可能一般我们通过电视难以去感受到了。所以感觉，哎，这个体育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了。 对，更强大的也是音乐的力量。你看， 是的， 大家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唱歌，或者有一个人开始打起那个鼓点儿，你会发现全场的人就开始玩起了人浪，或者是大家一块儿开始去唱一首歌。我记得昨天晚上应该是英格兰的比赛，好像是就那个鼓点儿，我现在一直在脑子里边，哎呀，这个循环往复，这就跟洗脑了一样。他们就一直在唱一首歌，一直在唱一首歌。 是的，是的。 当然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啊，也是音乐的魅力吧。对，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第一首歌曲啊，是2018年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叫做 Colors。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另外一首啊，这个中文歌曲，这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叫做有我们主宰。 来听。 我们主打是五月天带来的、哎、这个也是2014年的这个巴西世界杯中国区啊、应该算是可口可乐中国区的一个推广曲。 哎，没错啊，这个当时的世界杯的可口可乐足球歌曲叫做 The World is Ours 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世界由我们主宰。 对， 然后在中国大区呢选择了由五月天演唱这首歌曲。对，当然啊，这个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啊，都是充满了强烈的主办方的特色。 大家如果要是系统的全部只听这个可口可乐推广曲的话，可能就会感觉还是有一些相似处的。 对，没错，因为它就是你看啊，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放送这个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是的， 这个你看，不管是14年的，2018年的，2010年的，这个再往前，2006年的。 还有 02好多啊，02年的这个在这个韩日世界杯那个音乐元素就有一点差异了。 对，主要是因为就是这些要么就是拉丁的这些元素，要么就是欧美这边的、就是、 对，然后现在欧美的元素跟拉丁元素趋于一致了。 对对，趋于一致了，融合到了一起。然后你看那个五月天的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拉美的这些乐器啊，打击乐器，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哈。 对，没错，反正就是听起来就很像那种巴西的风格吧，这个很有三八军团的味道啊。在整个 MV 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很多不同的球员呐、普通球员呐，艰苦训练，然后在场上正式踢球啊，也是和历届的世界杯的精彩锦集呢剪辑到了一块啊，也是能令人想起来之前的各届世界杯、往届世界杯的那种回忆感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盛世，就像过年一样，过年就是比如说我们走到哪里放的都是跟新年相关的这样的音乐哈，然后现在呢反而我们走到哪里都是跟世界杯相关的音乐，其实让大家在边听音乐的时候就能够哎边聊着这世界杯的话题，然后晚上约个三五好友一块儿去看个球什么的， 对， 就是另外的一种狂欢季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当然在这么这个一个狂欢季当中怎么能少了音乐呢。所以啊，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音乐世界杯，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刚刚呢给各位选择了放送了两首歌曲 Colors 和由我们主宰，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世界杯的歌曲，而且还有更多不同种类的风格哟。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晚上相见了。那今天我们其实聊的是很嗨的一个话题啊，跟各位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 我以为你又在演小龙虾。 没有没有，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可能又想起来之前那段了，就是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所以又开始了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跟我们互动，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的。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首先啊，收听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欢迎各位用视频的方式来互动，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而且还是 MV 打包放送哦。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按钮，就可以进来一起来互动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同样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一起加入啦。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啊。这个今天呢是一个周日，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有请到嘉宾，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请到嘉宾就是世界杯本尊， 重量级的 对，我还记得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应该有一个大力神杯吧？ 啊、哦，我刚刚也在找，后来发现，哎，可能。 对，我一会儿 现在是颁奖了吗？我们中午的那趟。 对，一会儿去借着这个听歌的时间啊，我去找一找我们的大力神杯。 大力神杯啊，搞一搞气氛。 对，刚刚呢给各位奉送了两首歌曲啊，这个 Colors 以及由我们主宰。接下来这首歌曲可以说是 大力神杯来了， 每届是哇。 哇，这个亲自授予， 谢谢 大佐采访一下、哦，现在什么感受？ 嗯，my name is 就我对 ，I'm happy to this 达利胜 ，yeah， 那个感谢 CCTV 之类的 ，thank you。对 ，OK 啊， 这 个 货真价实， 先把它放在这儿，真的很沉的、啊。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啊。这个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Peter Paul， 可以说啊，有一句话叫做"没有皮书的世界杯就不叫做世界杯"。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今年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叫做《Golly Golly》，一起来听。 他之前有唱过那个《We Are One》哦。 哎。 It was a grinder, she's winding, and I'm behind her. I got them lined up for the victory. No ifs, ands, or buts about it. This is history. This the worldwide, it's more famous and famous. I'm talking all colors, all cultures, all countries, all ages. Russia to the world, baby, now you know where the game is. I was born to take over the world, I'm shameless. Mr. Worldwide, talking to the world again. Mr. Worldwide, talking to the world again. 顺走。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 Peter Paul， 高丽高丽 高丽，很洗脑是不是？高丽高丽高丽高丽高丽高丽高丽，跑掉了。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怪怪的？ 就是刚刚大的说了一句叫神秘的东方力量，就是感觉有点印度的味道，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旋律部分， 就是有点像整个亚洲大陆的那种东方神秘古国， 对对对， 那种力量的 感觉。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其中又穿插了很多现代的东西， 对，而且、而且整首的 MV 里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细心这个眼尖的观众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充斥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元素，哎， 是的，比如说那个五星啊，红星， 对，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景点的一些， 对， 些 没错，有很多的当时的这个俄罗斯的旅游景点也被当成了这首 MV 的取景地啊。 嗯，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大杂烩，它好像并不像之前是拉丁的那种音乐感觉，就是节奏感很快，这个节奏感也很快，但是很东方。 对，真的很东方的感觉。 对对对，是的。 对，如果说没有皮书的世界杯不叫世界杯啊，这个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 We Are One 那首歌曲里面、因为皮书他在每一次唱歌之前都会说一句那叫什么那个那叫什么那种，这个脑子刚才我刚想到这儿Mr. Worldwide。 Mr. Worldwide， 对对对，这应该算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他只要每一次唱歌，甭管是其他的出场歌曲啊，还是各种各样的 rap 也好，他都会在开头的时候Mr. Worldwide， 然后这次 明白明白，就给自己定个场， 对，然后 定场诗， 定场诗， 我想到了那个定场诗， 人间正道是刚刚好开场， 好高丽高丽高丽高丽高丽， 对，然后在之前那首 We Are One 当中，他没有说这没给他机会说 Mr. Worldwide， 但是在刚刚这首高丽高丽里边、基本上啊，因为他的歌词旋律，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洗脑的一种旋律，那种单一的音节组合成的一首歌曲，但是它的歌词也很单一。高丽高丽在英文当中就是守门员的意思，对、也有那种尖叫欢呼的意思。 对对对。 然后呢，他在整首歌曲里边一直在说 Mr. Worldwide。 很厉害了，也许他在私下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球迷，未来想当一个 Scully 之类的啊。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寓意，你看这届的世界杯当中守门员的戏份很多啊，就是不管是好正向的反向的都有。 对，正向的反向的。 你像那天那个就是俄罗斯那次就是守门员表现特别好，最终就是夺取了那一场的 胜利。 对，那一场。 对，然后应该还有前天的比赛吧，惊现黄油手。 对对对，所以我说好的坏的都跟守门员有关啊，也许这个真的是一首歌曲也会给这场世界杯定个场。当然我们是在开玩笑了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后面的一些比赛。 对，因为现在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四强的角逐啊，这应该是法国对完了，我又忘了。 今天晚上是法国队哪儿呢？各位有没有给我说一下？我看一下啊。 因为我心心念念的德国队已经回家了， 然后所以现在就变得特别佛系。 然后我第二喜欢的阿根廷队也回家了。 啊，变得特别佛系了。 第三喜欢的巴西队前天也回家了。 你可以，你看，没有，我今天到底是哪个呢？ 哎呀，今天是哪个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这个世界杯嘛， 反正喜欢的都 已经回家了。接下来的比赛啊，这几场比赛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看客而已。 我最近还跟朋友在聊，就是最终的四强，因为当时八强的时候就已经在预测四强是谁了，结果发现就是说到 一个都没有， 因为巴西啊什么的那么看好，一个都没有中啊，然后所以现在也是有点小伤心。不过还是继续看好了，看看最终到底是怎么样，也许是英法大对决。 哎，这个也没准了啊。 是吧，我觉得是有可能， 因为在上半区下半区这两个队确实很厉害，而且今年法国的势头正猛。 对对对，我觉得 还突然说起了球。 对对对，我们回来，我们是一档严肃的音乐节目、 啊，一档严肃的音乐类节目啊。刚给各位推荐完这首皮叔的高丽高丽，接下来又是一首洗脑音乐啊。这首歌曲应该是在2010年的世界杯，巴西世界杯的哇卡哇卡。 哦，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哇卡哇卡。 Africa. Jungle, yeah, yeah, jungle, yeah, yeah. Zamina, mina, santa, lewa, anawa, aha. Jungle, yeah, yeah, jungle, yeah, yeah. Zamina, mina, santa, lewa, anawa, aha. This time for Africa. This time for Africa. We're all Africa. We're all Africa. 一首哇卡哇卡更是展现了非洲的热情啊，就不自觉的跟着一起哇卡哇卡就跟着跳起来了。 对，真的想一想当时听到这首歌是在8年之前， 不可思议是不是？ 就仿佛还在昨天一样。 对啊对啊，可能是因为4年才有一届，然后所以每一届都特别的刻骨铭心。 真的，这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到当年那届世界杯满场的乌乌祖拉、就是那个喇叭，南非特有那个喇叭、满场的乌乌祖拉的声音，然后就是你看每一届世界杯，包括今年2018年世界杯、你也去现场看了，大家都是在那唱歌啊、 对 这个喊口号啊， 对对， 但是当年那届世界杯 很非洲了， 相当的南非特色。 对对对，其实每次世界杯就是向世界然后展现自己国家的热情和特点啊、我们期待一下，万一要是不是万一，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次， 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 虽然说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唱起什么样的歌呢？ 北京欢 迎 你。不行，这首歌在2008年 的 时候已经唱过了。 北京北京欢迎你，北京北京。好了好了， 我 回来。 你这是去一趟俄罗斯身子回来了是吧？ 脑子还没回来。 对，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夏奇拉啊、哇卡哇卡，也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非常洗脑的一首歌、而且这个想一想真的就像在昨天一样。而且我还记得2014年，这是2010年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那届是德国夺冠的日子。 对，那次也是大家也是就感觉比较出其不意吧，然后、但是呢确实也是燃爆了现场。 哎，没错啊、手捧大力神杯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世界杯当中的音乐啊，音乐世界杯、 我记得前两天白岩松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就说每一届的世界杯其实都是预示着一种这种年轻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人不在乎你能就是活多久，但是如果你能一直陪伴着世界杯的脚步的话，你可以活80年。 哇，那可厉害了。 是的 是 的， 真的，其实世界杯它就是一种年轻态的状态，一种展现一个世界的大集合。你甭管，你看今年有人说啊，这个有很多网上的网友在那儿，哎呀，说这个今年会不会是 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会不会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会不会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很多的球场上的巨星的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你看看小贝。 对，其实主要是 看看小贝已经离开世界杯舞台多少年了，但是人家现在依旧活在我们大家的 心目当中。 当然，这心目当中可还 行，因为他真的太帅了。 对吧？他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还是在洛杉矶银河队继续踢球啊，对吧？他人家只是不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实力了。所以我觉得他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革新换代，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一个历程。比如说今年法国队的姆巴佩，对不对？一个19岁的男孩啊、真的可以用男孩来说了。 真的是，而且当时就是梅西，当时就是失败了之后哈，那很多喜欢梅西的人都会疯狂的转发一句话，说那一年梅西当时是多少岁？19岁， 也是19岁， 对，也是19岁。你看后面的姆巴佩啊，他出现也是，也许未来的下一届啊，他就变成了下一届。 对，可能在4年之后，在8年之后，我们的谈资就不、也可能啊，这个 C 罗。梅西这一代人我们 还会 不了的， 去聊。 对对对， 比如说内马尔、斯隆、梅西这一代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 这当时人们可能谈资，哎，姆巴佩这球踢的怎么这样了呢？之前哎呀那么厉害呢，对吧？ 哎，你说他怎么带不动一个队呢？ 带不动一个队。 开玩笑，我又开始。 对，话说回来啊，还是我们的音乐世界杯，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奉送给各位，也是今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这应该是官方主题曲啊。 是的 ，Live It Up。 对，这也是一首非常神奇的东方力量的歌曲，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应该是这首 We are the champion。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举起你的大力神杯了， We are the champ。 太沉了，我还是放下了吧。 考验你的臂力。 今天呢，我们的刚刚放送的这首歌曲啊， Light It Up 是今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有很浓重的俄罗斯风情在里面。 哎呀，今天这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歌曲然后回顾了一下历届的世界杯，其实也许都带着你们带着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些回忆。 对，没错啊，这个我刚刚还看了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杯底啊，真的做的特别的精细的一种感觉。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刻画了每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就是每一次举起这个世界杯的那支队伍，从1974年开始 德国队、阿根廷队、意大利队、阿根廷、德国、巴西、法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一直到2014年是德国，不知道今年在2018年最后会有谁刻上他们国家的名字，到底是克罗地亚还是法国，还是英格兰，还是 今天晚上？ 完了，我又最后卡到这儿了，我不是啊，没有关系。 对，因为今天晚上还有比赛，然后他们先决出最终的四强，我们再 这个 再预测。对了，总之热情不减。 好，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世界杯啊就跟大家一起嗨到这里了，大家看球一定要注意休息。 是的，我们晚上继续嗨起，因为我们的世界杯一起嗨起来吧。 哎，没错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我要回家看球去啦。 好嘞， 拜 拜。 Промажу, упаду, встану. За меня бьется каждый, за каждого бьюсь, вот это и важно. Спасибо, команда.